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第32章《老魔杖》第105集。 他拼命狂奔，几乎觉得自己能把死亡甩在后面。他不去理会周围黑暗中射过的道道亮光，不去理会像大海一样阵阵冲刷的湖水声，也不去理会近邻里传出的吱吱嘎嘎的声响。虽然夜里并没有风，他们奔过似乎本身也在崛起反抗的场地。哈利这辈子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。然后他第一个看见了那棵大树，那棵甩打着鞭子般的枝条保护着树根底下的秘密的打人柳。哈利上气不接下气地慢下脚步，避开打人柳嗖嗖抽打的枝条，在黑暗中仔细望着粗粗的树干，想看到老树皮上那个能使大树平静下来的结疤。罗恩和赫敏也赶了上来，赫敏喘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我们怎么进去呢？ 罗恩喘着气说。 我能看见的地方，如果我们还带着克鲁克山。 克鲁克山？ 赫敏气喘吁吁地说，弯腰揪着自己的胸口。 你到底是不是巫师啊？ 是啊。对了， 罗恩环顾四周，然后用魔杖指着地上的一根树枝说道， 雨加迪姆勒维奥萨。 树枝一下子从地上飞了起来，像被风吹着一样在空中旋转，然后嗖地穿过打人柳的那些凶险的枝条，直朝树干冲去。他捅了捅树干附近的某个地方，顿时扭曲抽打的柳树便安静下来。 漂亮！ 赫敏喘着气说。 等等！ 在那短暂的一瞬间，哈利迟疑了。空气里充斥着战斗的轰鸣和撞击声，伏地魔希望他这么做，希望他自己送上门来。他是不是在把罗恩和赫敏带入一个陷阱？接着现实似乎把他包围了，残酷而清楚，前面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杀死那条蛇，而蛇是跟伏地魔在一起的，伏地魔就在这条隧道的尽头。 哈利，我们来了，快进去吧。 罗恩说着把他往前推了一把。哈利扭动着身子爬进隐在树根底下的泥土隧道，这里比他们上次进来时狭窄逼仄多了，隧道的顶很低，差不多四年前他们就不得不弯着身子，现在只能匍匐前进。哈利在最前面，他点亮魔杖，随时提防会遇到障碍，不料一路都很顺利。他们不出声地往前爬，哈利盯着他手里攥着的魔杖发出的那点摇摆不定的亮光。终于隧道开始向上升，哈利看见前面有一道狭长的亮光，赫敏拽了拽他的脚脖子。 隐形衣， 他小声说。 把隐形衣穿上。 哈利在身后摸索着，赫敏将那件滑溜溜的衣服塞进他没拿魔杖的手里。哈利费劲儿地把衣服披在身上，低声说了句， 莫克斯。 熄灭了魔杖的亮光，然后继续手脚并用地往前爬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。他绷紧了所有的神经，知道随时都可能被人发现，随时都可能听到一个冰冷而清晰的声音，看到一道耀眼的绿光。接着他听见从前面的房间里传来了说话声，但隧道尽头的豁口被一个旧箱子似的东西堵住了，使说话声听上去有点发闷。哈利尽量屏住呼吸，一点点地挪到豁口处，透过箱子和洞壁间的狭小缝隙望过去。那边的屋子里光线昏暗，但他还是看见了纳吉尼。大蛇安全地待在那个漂浮在半空的星光闪闪的魔法保护球里，像在水底下一样扭动盘绕。哈利还看见一张桌子的边缘，有一只苍白的手指修长的手在摆弄一根魔杖。接着斯内普说话了，哈利的心猛地一跳， 斯内普距哈利全身躲藏的地方只有几寸。 主人，他们的抵抗正在瓦解。 这里面并没有你的功劳。 伏地魔用他高亢清晰的声音说， 西弗拉斯，你虽然是个高明的巫师，但我认为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。我们还差一点儿就要成功了，还差一点儿。 让我去找那个男孩，让我把波特给您带来，我知道我能找到他主人。求求你。 斯内普从缝隙前走过，哈利往后退了一点，眼睛仍盯在纳吉尼身上，心里在想，有没有魔咒能够击穿大蛇周围的保护层，但一个也想不出来。他不敢轻举妄动，一旦失败，就会暴露他的位置。伏地魔站了起来，哈利可以看见他了，看见他那双红眼睛，那张扁扁的蛇一般的脸，还有他在昏暗中闪烁的苍白肤色。 我有个难题，西弗拉斯。 伏地魔轻声说。 主人。 斯内普说。伏地魔举起老魔杖，细致优雅地捏在指尖，像捏着一根指挥棒。 他为什么对我不管用呢？西弗拉斯。 静默中，哈利仿佛能听见大蛇盘绕伸展时发出的嘶嘶声，或者是伏地魔那在空气中萦绕不去的嘶嘶叹息声。 主人。 斯内普茫然地说。 我不明白，您用这根魔杖施出了高超非凡的魔法吧？ 不。 伏地魔说， 我只施出了我平常的魔法。我是高超非凡的，但这根魔杖不，它没有显示出它应该显示的奇迹。这根魔杖和我多年前从奥利凡德手里买的那根魔杖相比，我感觉不到有什么差别。 伏地魔的语气是平静的，若有所思的，但哈利的伤疤又开始突突地跳疼，随着额头上的疼痛一点点的加剧，他感觉到伏地魔内心的怒火逐步升级了。 没有差别。 伏地魔又说了一遍。斯内普没有说话，哈利看不见他的脸，不知道斯内普是不是感觉到了危险，正在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话来使主人消除疑虑。伏地魔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哈利有几秒钟看不见他，只听见他一边踱步，一边仍然用那种不紧不慢的声音说话。与此同时，哈利的疼痛和怒火还在不断加剧。 我苦苦地想了很长时间，西弗勒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从战场上叫回来吗？ 一时间，哈利看见了斯内普的侧影。斯内普的眼睛正盯着魔法笼子里盘绕的大蛇。 不知道主人，但我请求您让我回去，让我找到波特。 你说话很像卢修斯。你们谁都不如我了解波特，用不着去找，波特会自己送上门来的。我知道他的弱点，他的一个很大的缺陷，他不愿意看着别人在他周围被击倒，况且又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他而发生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。 回来的。 可是主人，他可能会被别人失手杀死。 我给我那些狮子徒的指令非常明确，活捉波特，杀死他的朋友越多越好，但不许取他的性命。但是西弗勒斯，我想要谈的是你，而不是哈利波特。你曾经对我很有价值，很有价值。 主人知道我甘愿为你效力，可是，让我去找那个男孩吧，主人。让我把他带来见您，我知道我能。 我跟你说了不行。 伏地魔说，在他又转过身来时，哈利看见了他眼睛里闪烁的红光，听见了他的斗篷沙沙作响，就像蛇在地上爬行。哈利还从灼痛的伤疤感觉到伏地魔的不耐烦。 西弗勒斯，我目前关心的是，当我最终面对那个男孩时会怎么样。 主人，那当然不可能有问题。 有问题，西弗勒斯，有问题。 伏地魔停住脚步，哈利又能清楚地看见他了。只见他用苍白的手指捋着老魔杖，眼睛盯着斯内普。 为什么我用的两根魔杖面对哈利波特时都不管用呢？ 我回答不上来，主人。 是吗？ 强烈的怒火像钉子一样刺进哈利的脑袋，他把拳头塞进嘴里，免得自己疼得叫出声来。他闭上眼睛，突然他变成了伏地魔，正盯着斯内普那张惨白的脸。 我的那根紫杉木魔杖对我百依百顺，西弗拉斯，可就是没能杀死哈利波特，两次都失败了。奥利凡德在酷刑之下告诉了我孪生掌心的事，叫我使用别人的魔杖，我这么做了。是卢修斯的魔杖一遇到波特的魔杖就成了碎片。 我也不明白，主人。 斯内普此刻没有看着伏地魔，他那双黑眼睛仍然盯着在保护球里盘绕扭动的大蛇。 我寻找到第三根魔杖，西弗勒斯，老魔杖，命运杖，死亡棒，我从他的前任主人那里把他拿来了，我从阿布斯邓布利多的坟墓里把他拿来了。 现在斯内普看着伏地魔了，斯内普的脸如同一张死人面具，像大理石一样惨白凝固。他开口说话时令人大吃一惊，没想到那双空洞的眼睛后面居然是个活人。 主人，让我去找那个男孩。 整个漫漫长夜，眼看到了胜利的边缘，我就坐在这里。 伏地魔说，声音接近耳语。 想啊想啊，为什么老魔杖不肯发挥他的本领，不像传说中那样为他的合法主人创造奇迹？现在我似乎有了答案。 斯内普没有说话。 也许你已经知道了，你毕竟是个聪明人，西弗勒斯。你一直是个忠心耿耿的好仆人。我必须为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。 主人， 老魔杖不能好好的为我效力，西弗勒斯，因为我不是他真正的主人。老魔杖属于 杀死他前任主人的那位巫师，是你杀死了阿布斯邓布利多。只要你活着，西弗勒斯，老魔杖就不可能真正属于我。 主人， 斯内普抗议道，一边举起了魔杖。 不可能有别的办法， 伏地魔说， 我必须征服这个魔杖西弗勒斯。征服这个魔杖，就最终征服了波特。 伏地魔用老魔杖猛击了一下空气，斯内普毫发未伤。刹那间，他似乎以为自己暂时被豁免了。接着，伏地魔的意图就清楚了。大蛇的笼子在空中翻滚，斯内普只发出一声尖叫，笼子就把他的脑袋和肩膀罩住。伏地魔用蛇老腔说话了。一声可怕的惨叫，哈利看见斯内普脸上仅有的一点血色也消失了，蛇的尖牙扎进了他的脖子，他无力地推开那带魔法的笼子，膝头一软倒在地上，脸色煞白，黑黑的眼睛睁得老大。 我很遗憾， 伏地魔冷冷地说。他转过身，内心里没有悲哀，也没有悔恨。有了绝对听从他命令的魔杖，他现在应该离开这个棚屋，去收拾局面了。他用魔杖指着星光闪闪的蛇笼，笼子飘升起来，离开了斯内普。斯内普身子一歪倒在地上，鲜血从他脖子里的伤口喷涌而出。伏地魔快速离开了屋子，没有再回头看一眼。那条关在大保护球里的巨蛇也随他漂浮而去。哈利又回到隧道，回到他自己的思想里，他睁开了眼睛。他为了不让自己喊出声来，把手指的关节都咬出血了。此刻他透过箱子和洞壁间的狭小缝隙窥视，看见一只穿黑靴子的脚在地板上颤抖。 哈利！ 赫敏在他身后喘着气叫道，但他已将魔杖指向挡住视线的箱子。箱子悬起了一英寸，悄默声地飘到旁边。哈利蹑手蹑脚地爬进了那个屋子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要走进那个垂死的人。当他看见斯内普那张煞白的脸，看见那些手指在努力堵住脖子上喷血的伤口时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何感受。哈利脱掉隐形衣，低头望着这个他仇恨的男人。斯内普睁得大大的黑眼睛看见了哈利，他挣扎着想说话。哈利俯下身，斯内普抓住哈利长袍的前襟，把他拉进自己。斯内普的喉咙里发出呼哧呼哧、咯啦咯啦的可怕声音。斯内普身上流出来的不仅是血，一种银蓝色的，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的东西，从他嘴里、耳朵里和眼睛里冒出来。哈利明白这是什么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一只凭空变出的细颈瓶被赫敏塞进了他颤抖的手里。哈利用魔杖把银色物质捞取到瓶子里，瓶子满了，斯内普的血似乎也已流尽。他抓住哈利长袍的手无力地松开了。他轻声说，绿眼眸盯着黑眼眸，但一秒钟后，那一双黑眸深处的什么东西似乎消失了，他们变得茫然呆滞而空洞。抓住哈利的那只手垂落在地上，斯内普不动了。